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在干什么？ 看相片呢。 有很多回忆啊。 是啊，开心的，不开心的，你想听吗？ 想啊。总有很多故事值得铭记， 想和你分享每一段人生的经历。 有故事的人， 有故事的人， 一起聊聊曾经的心情。Sitting in the morning su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有故事的人》节目，我是主播马静雅。在北大，国防生这一特殊的群体，作为中国未来军人的精英力量，也时刻为我们所关注。今天我们请来了2015级物理学院的国防生周展冲同学，请他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不知道的国防生。 大家好，我是物院15级国防生周展冲。 就是我们对于国防生呢平时的日常生活其实也不是很了解，许多同学也不是很知道国防生的具体概念，那请你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国防生的具体组织呀、结构这些方面吗？ 我们北京大学的国防生是有一个组织叫国防生艇，然后呢分为五个小组织，分别是研究生队，然后一连、二连、三连、四连，然后呢新入学的同学就是一连，然后依次往上。 就是总的是由国防生营来组织的，对吧？ 对对对。 那我们知道就是国防生平时的日常生活也和其他同学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你们具体说一下你们哪里不太一样吗？ 唯一的不一样就是周五和周六会有3个小时的军事化的训练嘛。 那就是说平时上课呀这些生活都是一样的是吗？ 对，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平时看到的就是操场上穿着绿色的那个体能衫训练的是国防生队伍？ 对，是我们。 那你们平时训练的时间呢？ 我们平时就是官方规定的时间是我们周五早上的早操以及周六下午2点到4点的这个体能训练，但是呢有的国防生同学他就想提高自己的体能，他就想自己加练，这就是大家平时看到的那些在操场上穿着体能跑步的同学，他们都是很有上进心的同学。 所以他们是自己练，就是没有人一块儿组织他们是吧？ 有的有一些这个小范围的组织，也有自己练的。 那你们的这个体能训练一般是就是有哪些项目啊之类的？ 长跑5000米啊，俯卧撑、仰卧起坐，然后单杠之类的这种力量训练。 你们在这个上面有具体的就是达标时间达标的这个标准吗？ 有，就是在国防生内部它有一个期中期末各有一次体能测试，然后就会对你一些比如说跑步的时间呀、做俯卧撑的数量、做仰卧起坐的数量，在规定时间内的这些数量作为你的这个考核的内容。 那如果不达标呢？ 如果不达标就是它会被记入档案，但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些措施。 也就是说是一种 对，这是一种督促我们训练的这个措施，相当于。 那你们这个训练的强度也并没有特别强的吧？ 说实在话，如果真的特别想提高自己的体能的话，就是真的需要自己去找这个自己空间的时间来练。 嗯，哎，我们有时候在就是楼下晚上的时候，天黑了之后会听见，就是有人在底下是达到，然后还有一群人就是穿着那个应该是迷彩服吧，然后好像有人在组织，然后最后再点名，然后还要排队，然后就是按顺序那样跑回自己的宿舍。那就是你们是结束了训练时候是吗？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五级和一六级的国防生同学现在在集中住宿，之前的一四级和之前的同学没有集中住宿。像我们一五级一六级同学就每周有两次晚点名时间，就是你说的我们喊到然后列队然后再回去的时间。 嗯， 然后呢我们每次训练回来，因为是集中住宿嘛，所以要集中带回，然后这个时候带到楼前，回去的时候也是集中各个分队，然后呢排队回去。 哦，那你们这样就听起来很像就是军训时候我们就是那样比较严格要求的时候。 算是吧，算是跟正常的普通同学来说算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区别。 哦，你们是也是军事化管理吗？ 半军事化管理吧，只能说是，就是平时他对你的仅仅是对一些内务啊，然后你平时的作风会有一些要求，但是我们平时的生活跟普通学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路过这个一楼，就是36楼的一楼宿舍，对吧？然后从那个，比如说窗帘没拉，然后从里面可以看到那个豆腐块，就是床上上下铺叠的非常整齐的豆腐块，然后有帽子，然后就非常，就是整齐的放在那个地方，就是好像跟我们想象中平时的大学生的宿舍，或者是男生的大学生的宿舍不太一样，就看上去非常一丝，就是一丝不苟。非常干净整洁，这就是你们的内务要求吗？ 对对，是我们辅导员为了让我们这个熟悉军人的身份，然后呢对我们这个内务做的要求了。 那你们会有检查的内务？ 会有，每周日 都会有检查。 对， 所以就是说你们就是这方面就是跟军人一样的就是要求，然后大家豆腐块都叠得非常标准。 对。 那你们国防生的话，因为我们在就是大二的学生在军训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看到国防生，你们是自己有单独的军训还是说有别的什么？ 对，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国防生单独的军训。 那具体是什么情况？ 就是北京地区所有的国防生，然后呢被集中在那个北京的一所军校里进行25天的集中化训练。 25天，你们的强度也会比我们强是吗？ 肯定的。 是。但有人说就是国防生就是训练也非常辛苦，你们的生活就好像天天都是军训，然后比起许多大学生来说就是日常纪律也要求比较严，然后现在有很多我们周围的同学就是生活的比较宅，然后每天玩游戏啊，然后就是寝室的卫生也比较脏乱差，那对这些同学来说就是和国防生应该是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嘛。那你们平时也会有这样玩游戏的时间吗？或者说也会有这种娱乐休闲的时间比较多吗？ 娱乐休闲的时间肯定会有啊，就是我们国防生就是除了一些规定的训练之外，其他的时间真的跟普通同学没有，几乎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包括上课，就是我们的选课跟普通同学的选课是一样的，上课也是一样的，跟普通同学一样上课，编入普通，像我们学院就是编入普通生的班级，然后平时的生活也跟普通生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说你们也就是在这个训练方面和一般的同学不太一样，对吧？ 对。 那就是我们知道北大的国防生和一般的大学的国防生还不太一样，经常被人冠上这个学霸国防生的名号。那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是怎么做到兼顾这个学业和训练的这个方面呢？ 这个其实我是一五级嘛，所以我第一年的成绩真的是比较不好，但是我现在 把这个事情想通了吗？我觉得就是在自己训练的时候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军人来看待，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就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 那这样的话重心会放在哪里？ 这个应该不矛盾，我学习的时候就把重心放到学习上，训练的时候就把重心放到训练上。 啊，我们知道你是物理学院，物理学院号称我校四大疯人院之一，对吧？然后平时应该压力也很大。那你们在是这个平时就是学习上，如果压力很大的话，就是如果同时训练上也比较苦，然后会不会就是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方法排遣压力？ 怎么说呢？如果学习上或者训练上的压力特别大的话，就我个人而言，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会就去跑步。因为运动可以让人很开心吧。 那我们也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大二了，然后比起大一的话，已经适应了一年。那在这一年里，你对自己这个国防生的身份有没有什么认同上的还有适应上的变化呢？ 是有很大变化的。我大一刚入学的时候，真的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份迷茫过好长一段时间，包括对自己的未来啊，对自己的生活，让自己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呢让我迷茫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但是经过一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的生活都能有自己的把握了。我觉得在这方面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见，然后也不会对自己的身份再迷茫。 我们都知道就是军旅生活比较苦嘛，军人这个身份看上去非常光鲜，实际上背后也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那在知道这样的背景之后，你是为什么会坚持当国防生呢？ 首先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我觉得每个男孩都会有一个军队的梦想吧。然后而我又尤其喜欢特种部队和枪，尤其特别喜欢枪，对枪小时候特别爱研究着玩，虽然摸不到真枪嘛，但是看各种杂志啊，各种在网页上浏览，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然后呢，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是没有，这个身体是没有办法就是让自己能去入伍的，所以就考虑了国防生的这条道路。 这个入伍的话，身体素质、身体条件不 够，对，要求特别， 要求特别大，是对视力是有要求的， 对， 所以就是近视的话，就只能可能想国防生这条路，然后不能直接入伍，是吧？那作为一名国防生的话，我们也知道国防生就是可以看成是军人和学生这个身份的一种特殊的结合。你觉得作为国防生有什么品质比较重要吗？ 我觉得就是首先单就国防生这个身份来说，我觉得一定要能够坚持吧。比如说我们跑五千米的时候，其实再专业的运动员跑五千米也会累，像我们这些经受的训练不是很多的这些，其实国防生说真的很普通同学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就周五周六的训练，然而呢我们的训练也只是一周一次，真正的每次跑起来五千米也是非常非常的累，而这个时候在跑到七八圈甚至五六圈的时候，就是人最疲累的这个最疲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真的就是咬牙坚持下来，而且那个时候如果不坚持的话，真的就是一下就把劲儿松到底了。我以前跑五千米就有这种感觉， 对，就是坚持。 对，然后就这个在普通学生和国防生之间的区别，这个身份来说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一定要能把事情放开做，就是国防生的事情是国防生的事情，要学习在学习上的事情就是学习上的事情，一定要能分开，尽量做到两个方面不互相干扰。 在我们的学校里，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你们就是晚上在操场上训练啊这些。那我就是不知道你自己对于别人对国防生的看法，你自己有什么了解吗？ 我说真的我不大了解，没有去特意的问过别人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国防生好像就是 一想到国防生就联想到军人、军训、军装这些东西，对吧？就是军中一抹园中一抹绿这种感觉。那你们会平时经常穿着那个就是正式的军装，然后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吗？ 就是学校方面的这种活动， 对， 我们就是穿便装。然后像平时的训练呀，或者是观光生之类的这种活动，我们就会穿观光生的服装，是分开的。 你们在运动会上会有表演吗？ 运动会营的升旗是我们观光生管的。 哦， 国旗班。然后呢，就是如果是观光生同学想参加运动会的话，是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参加。 哦，这样。那国防生其实就是按照像我们所了解的，尽管就是平时有一些就是体能上的训练呀，但是其实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还是会参加各种各样丰富的一些社团活动。那你个人而言，有没有参加就是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社团之类的？ 当然参加了呀。 什么呀？ 比如说枫林街舞社呀，爱国军友会呀，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学工，比如说校团委之类的组织都有参加，这个还是比较丰富的。 那就是在你在学业然后训练再加上社团这三方面，你会觉得有很多的冲突吗？或者是时间上不可协调的部分吗？ 有时候会有吧，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 对，就是其实国防生虽然看上去就是训练也比较累，比较刻苦，但实际上对于大学生活的这种享受，其实作为每一名大学生都是非常在意的。那就是成为一名国防生之后，你有没有对于军队的一些相关的体验呢？ 要说体验的话，就是我们那次国防生特殊的军训的时候，体验了一把军校同学的生活。 那有没有什么感触？ 就是他们的生活非常苦，比如说我们在集训的时候，就是每天睡觉之前都要做三个100个俯卧撑，100个蹲起，100个仰卧起坐。然后平时也要训练，像他们我们的教官就是军校生嘛，他们就是每天既要上课又要训练，他们甚至都有那种训练课呀之类的这种排满他们每天的生活。然后呢，出入学校也会有限制，甚至进去商店买东西这种都会随年纪有一定的限制。然后我觉得他们生活特别好， 就是他们的训练强度也要比你们平时在学校 要大不少， 要大很多。对，那你在就是将近这一两年的作为国防生的这个学习生活中，有什么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自己有一次跑5000米。因为我们是刚放假回来，有一个测试，因为是所有同学都好久都没有跑过了，都没有训练了。当然了，有同学自己训练，像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没有自己训练。然后呢，那是一次体能测试吧。然后呢，那次怎么说呢？头一次拼尽全力，从头到尾这个12圈半，没有任何损，然后一直顶，一口气顶到了最后。虽然跑完之后真的倒在地上就动不了了。但是呢，跑出了上大学以来最好的成绩。这个成绩好坏其实也不大重要，主要是自己跑完之后的那种满足，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那种坚持的一种力量。 对，我从中得到了，就是我坚持，我可以从中得到快乐吧，相当于。 这也是怎么说，这个身份给自己的一种财富吧。那你其实作为一名物理学院的学生，然后同时又作为一名未来的军人，在这个身份上，可能我们感觉上会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那么你就是作为一名学物理的学生，你有什么对身份的不适感吗？ 去年有一段时间有很大的不适感，但是我后来遇到了我现在的班主任，然后周伟老师，然后觉得他特别好，就是在大学中带给了我很多的温暖，然后让我对自己的身份现在都没有丝毫的迷茫。 就是老师其实起到的对这个自己的精神上的这种鼓舞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对， 那从你的专业角度来讲，你以后就是在从事相关的专业上，会不会说更多的往这个武器制造啊，这种就是比较偏向于物理的这种高新的这种军事方面去靠近？ 对对， 以后就会往这方面发展是吗？ 对。 那么作为一五级的国防生，你到这个学校里也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磨练，那现在你对一六级刚入学的这个国防生新生有什么想说的话呢？ 希望他们能够把握现在，然后不要再迷茫。因为就是这毕竟是他们大学的四年的这个青春的时光嘛，然后呢就是希望他们还是送他们一句话吧，在哪里存在就在哪里盛开，不要因为痛苦就忘记了散发方向。 相信通过刚刚周展冲同学对国防生的介绍，大家对于这个被称为博雅塔下橄榄绿的群体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在此我们也希望国防生同学能够度过自己美满而充实的燕园时光，把握当下，脚踏实地，并且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今天的有故事的人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沙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在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曾能许一个愿望。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心在， 真情不变 温暖每一个期待，一天一夜 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交流一下 啊， 交流一下， 随便啊。 他都来了你来吗？听是谁在说 这个吧，就是在电视里看过。 这起春节肯定是有很多大家朋友聚在一起， 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训练的时候都大家都是满头的汗，然后大家都觉得啊，他们把我们骗了，带论文特别的强。 篆书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看它字形非常的修长，非常的优美， 或动人心弦，或温馨浪漫。是一种感悟，诉说是一种幸福。 As well as a benefit when you listen. 汇聚感悟，是为幸福。尽在609在线交流聊天室。交流吧。欢迎有故事的您做客我们的交流，讲述自己的故事。 Sharing your experience with us, sharing your love with us. 交流与您一起分享。 因为交流所以快乐，大家好，这里是交流聊天室，我是播音有安。 我是播音竹子。 我是播音莫良。哎，竹子，最近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学校在进行一个征兵活动啊？ 当然有啦，而且竹子之前还表示考虑过这个呢，但是由于视力原因，所以没有能去参加征兵活动啦。 哎，那本期的交流聊天室呢，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校旌旗中队的副队长林书元学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分享征兵这个话题。下面我们欢迎阿莲学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欢迎， 欢迎。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国贸150班的林书元。莲是听众连接的莲，也是我家乡山东一个不太常见的一个姓。也是因为这个姓，然后即使我篮球打得很烂，但是还是可以沾一剑莲的光，然后被大家称为阿莲，大家可以叫我阿莲或者阿莲学长。 欢迎阿莲学长。那聊起征兵这个话题呢，我最先想问的就是，阿莲学长，在您决定入伍之前啊，您是怎样去考虑入伍这件事呢？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个的话应该从小时候开始说吧。我的爷爷是曾经参加过孟良崮战役和抗美援朝，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经常摸着我的头跟我说，咱家的这个宝贝啊，将来一定要去当兵。然后那时候待在爷爷的身边，然后经常听爷爷讲起他当时在部队的那些激情燃烧岁月。然后那时候虽然自己比较小，不是很懂事，但是在那个时候自己心里就播下了一个种子吧，就觉得自己长大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部队里去走一圈看一看。然后上了学之后，自己也是经常去看一些军事方面的新闻，然后也是有时候也去模仿一些电视或电影里一些军人的一些样子。然后也正好，然后2013年的时候，东部的某国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然后是执意的修改了宪法，然后解禁了集体就业权。然后那时候的确是让我和很多的同学都感到义愤填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青春的激情和热血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当时自己就觉得是时候了，自己要准备去那个火热的军营，靠自己的双手去捍卫我们祖国的荣誉和尊严了。 然后在得到家人的同意之后，我就在武装部老师的指导下，然后进行了报名。军队的大门就好像是早为我打开了一样，我们的体检、政审和录取过程都非常顺利。然后还记得那个时候，当时我手拿着应征公民录通知书的时候，说实话比当时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要兴奋。 嗯，谢谢学长的分享。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其实啊，我觉得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更应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捍卫我们国家的荣誉与尊严。 其实一说起军队呢，让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大一时候的军训，就是住在集体宿舍里。现在还记得当时每天在吃什么，每天在做什么呢？ 还记得当时住的是集体宿舍， 哇塞，别说了，每天晚上洗漱的时候我真的要崩溃了好吗，只想着要远离那个是非之地。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来，每一个男孩心里都会有一个军国之梦，但是能够真正的迈起脚步去实践的人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那学长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入伍后的军旅生活呢？ 第一次踏进新兵营的时候，一进食堂，就餐前嘛是提上饭一起取凳一起放凳，那响彻食堂哐当一声脆响，整齐划一令行禁止，让我这个热血青年的热血一下就沸腾了。然后但是后来置身其中吧，才渐渐知道一个合格的军人只靠热血和激情是不够的。用我们的话来说，你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还需要的是要靠水里煮、火里烧、血里泡的摔打锤炼。后来经过新兵的锤炼，然后自己也是有幸吧，以优秀学员的身份被升到我们天津空军的某个单位。然后当时正好我所在的单位当时正好组织建设信息化的数据库系统，就说要把每一个军人他的身份他的一些相关数据录入我们的数据库，然后以后如果我们需要这些数据的话可以直接立刻调出来。然后当时我们领导知道我是一个大学生嘛，然后领导就问我说，小梁你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当时我狠了狠心点点头，然后一咬牙，行，保证完成任务。然后后来的话我就是在和一个也是我们湖南大学军院机毕业的一个算一个战友吧，一个前辈，然后是一起，然后我们白天的时候一起训练，一起去练体能，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看书学习，然后去参加各种的数据库考试，去编写我们的数据库的语句，然后还要给我们的战友编写一些数据库方面的教案。后来也算比较顺利吧，我们单位是成功的是在整个天津片区是率先实现了这个管理的这么一个信息化。这两年的短短两年生活吧，也是领导的器重，然后自己也是有幸连续两年获得了总部的嘉奖，也是连续两年获得优秀士兵，大体的经历是这些。 哇，真的是收获颇丰啊，感谢学长的分享。其实学长在军队那么繁重严格的训练之余，还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次次的蜕变成为更优秀的自己，这一点让我们深深折服，所以也引发了我们接下来问学长的问题。其实我们都了解现在的在校大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没有了自己最清晰的目标，有些人更是沉迷于游戏之中，时不时还会逃课。这些学长与暗恋学长相比，可以说他们的未来很让人担忧，所以我们很想问学长，现在学长已经返校了，那回顾这段终身难忘的军旅生活，您能结合自身来为我们谈一谈从军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的成长都会有哪些影响吗？ 结合自身的话就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吧。然后我刚到新兵营的时候，特别是身体素质，我的素质来说是跟他们相比是全单位应该是比较差的。然后当时是跑一个短短的十公里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就要用尽自己的洪荒之力。然后当时特别是自己叠的那个被子一直被我的战友亲切的称呼为叫法式小面包，因为它是怎么说温润圆滑，然后也特别的萌。刚到新兵营的前两周，然后自己可以说是在所有的评比当中都是名落孙山，而且整个班级的优秀班级的评选当中我也一直是在拖后腿。那个时候的我可以说是非常的沮丧吧，每天都觉得是负能量满满。然后我甚至在日记当中写下这么一段话，当时我在日记这么写，我说苏源，你现在你跑十公里流的汗就是当时你入伍时脑子里进的水，然后如果你的儿子如果再敢当兵的话一定要打断他的腿，这是当时我在日记里自己写的。那天应该是周日，然后我们连队的话是内务大检查，就检查各种内务卫生，然后那天我的面包被子就被领导从宿舍楼里给扔了出来，然后自己那时候可以说那天是特别的沮丧吧。 连队的指导员是比较关心我哈，然后他就把我叫出来，然后领着我在我们的那个院子里然后进行散步。然后他首先他就问我说，那个淑媛，你今天你的被子怎么又这么可爱啊？我当时想，我大一的时候在咱学校，我是在咱北化辩论队里啊，摆牌子啦，搬桌子啦，买矿泉水啦，这种重任的主力队员，我就比较能得不得，我就当时清清嗓子，然后理一下思路，就从这个被子的质量，还有那个床的摆放，光线的直线传播，还有我那时候大一从管理学学到了一些破窗理论等等知识，然后是权威而又不失生动的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我方立论陈词，当时就把我指导员给搞懵了。然后他看我说，小梁，你知道美国的西点军校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吗？我摇摇头，我说导员我不知道。然后导员跟我说是 No excuse sir， 翻译过来就是说没有理由。在美国的西点军校，遇到军官或者高年级的学员问话，作为一个低年级的学员，你只有四种回答：是、不是、不知道，没有任何借口。除此之外，你不能再多说一个字。我当时不是很明白，然后就问我指导员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导员然后看着我说，没有任何借口是一名军人所奉行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作为军人，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任何一项任务，而不是去找任何的借口，哪怕这个借口看起来非常的合理。你要记住，执行任务不找任何借口去落实。然后小梁，我知道你从地方大学入伍的，我也是从地方大学毕业之后然后也是来到部队的，你在部队里练的那几块腹肌早晚会被赘肉所覆盖，你在部队学到这些技能回到地方的话也是很难有用武之地的，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带着在部队中所学到这种无可阻挡的执行力，就是不去找任何借口的这种执行力，然后能够去回到地方大学，那样的话这是你在部队中最大的收获了。然后那时候我就狠狠点点头，然后当时我的指导员跟我说，这句话送给你，希望你以后可以好好努力，然后虽然军旅生活只有两年，但是也希望你能够抓铁有痕踏铁有印的走过这两年吧。然后昏暗的路灯下我就看那个灯箱上面写的14个字，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对我影响特别大吧，从那次谈话之后，我呢就重新确立一个新的目标吧，就是努力去做好这支部队当中的一个合格的一员。然后从此之后，我的战友那一个个棱角分明的内务，然后和他们一件件被汗水湿透的衣服，就是我新的教科书。我的连队就成为我新的课堂，我的领导就成为我新的学长。然后我记得当时为了练习军姿嘛，然后当时我们在那个操场上一站就要站好几个小时，我记得最长间能站了一早上吧，4-5个小时的感觉。然后当时后来我们是新兵的后半段练习持枪，然后持枪的姿势动作也是需要去练的，然后我自己也是一遍一遍的去练，一遍一遍去模拟去训练，练习匍匐前进，在地上往前爬，也是我当时动作不标准，然后当时也没有什么地，就是在那个沙地上爬，当时动作不标准，然后用力的部位不对，当时的手上和膝盖当时都是磨破了吧，流了很多血，然后说实话真的疼得自己当时身上有点发软都，然后但是自己还好吧，硬是咬着牙，然后凭着信念一直是撑到最后吧，就这样慢慢的在摔打当中慢慢变得成熟起来，然后在成熟当中慢慢去成长吧。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想，当兵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然后刚刚听了淑媛学长的回答，淑媛学长的分享，我明白了，当兵不仅能给我们的是一群有过命交情的战友们，他更多的是教会了你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责任，什么才是担当。谢谢学长。 学长也曾经参加了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件的抢险任务，那能否请学长为我们大致分享一下您的这次经历， 以及您在这次经历中的一些感悟呢？ 了解这个爆炸呢，这个爆炸是应该是2015年8月12日，当时应该是晚上10:30左右吧。当时我在我们天津的应该是滨海新区的一个仓库发生了火灾的爆炸，然后当时我们单位离那个爆炸的地方是比较近的，然后大概我记得后来是坐车的话应该也就几小时的车程，早上因为天还没亮我记得，然后我们就接到紧急命令，然后是所有人立刻集合完毕，大家都站在队伍里。以前我觉得可能说出现大灾难之后，然后如果说作为一名军人要上去前线去这么一个前线救灾的话，可能会感到紧张感到害怕，但是说实话当时我站在队伍里是种什么心情呢？是种开心，比较诡异，是种开心。因为我想小时候看过这么多的美国大片，你像阿凡达了、变形金刚之类的，跟那些大 boss 决战，就终于到决战的时刻了、我想应该碰到一个激情澎湃的领导的一个讲话嘛，然后大家再杀向前线。作为一个年轻人，说实话当时站在队伍里是很兴奋很躁动的吧。然后但很遗憾啊，我等来的是什么呢？当时是我们的主任，然后他领导值班政治处的主任，他是踱步走到我们队伍的面前，然后望着所有的战友，他就说七个字，然后这七个字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吧，就是共产党员跟我上，特别震撼，特别震撼。以前的话提党员或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种光荣，一种荣耀。后来我才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这种大灾难的话，共产党员这个其实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但是我在部队里，我通过那短短的几秒钟吧，领导用七个字给我上了我这一生印象最为深刻的一节党课。后来的话，其实部队有一个很小一个特点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入党是有名额的嘛。一般情况下，这个在部队里的名额一般是倾向于给那些，就是说你当兵两年之后继续留在部队的那些优秀青年，好像我们这种说待两年就走的这种的大学生，入党的这种概率一般不是很大。然后在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些，我就是知道觉得自己应该是当时在工作也罢，然后训练也罢，在一些学习也罢，就是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吧，然后自己就努力去做，然后也不去想那么多。后来也是没有想到吧，然后自己也算是一些付出是被一些战友也是看在了眼里，也被领导记在了心里。2016年6月17号，也是经过我们连队的同志战友们的推荐和上级领导的一些讨论之后，光荣的加入了我们共产党这个伟大的集体吧。感谢这段经历，感谢这次爆炸这段经历也让我懂得了很多吧。我想这就是这段爆炸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地方。 也不放弃。之前在近代史课上，老师就跟我们讲为什么我们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单从上战场打仗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共产党的将领会说跟我上，这一字之差便是天壤之别。真的希望我们也可以早日像学长一样，早日加入到我们的党的大家庭中，为党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话说朱元学长下周就要党员转正了，关于入党以及党的先进性的方面，您有哪些感悟想和我们分享的吗？ 不敢说感悟吧，说一些自己的想法吧。我记得当时是我入党之后，领导会有一个谈心，会有一个讲话。然后当跟领导谈心的时候，我的领导问我这么一句话，说书媛，你如果入党之后你准备怎么做呢？当时我就当着领导的面就说，入党之后我会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鲜血。这15字吧，既是回答我的领导，也算是给自己内心一个诺言吧。然后回到学校之后，很荣幸吧，因为一般的话，我们化工大学它入党的话，一般是在大二上学期的10月份第一批预备党员。我当时大二上学期9月份就回来了，有幸成为了我们学院在北校区的唯一一名学生党员吧。然后也特别荣幸是什么呢？因为自己后来我们这两批的入党的一个同学，就是当时大二上学期10月份这一批，和刚刚的话是大二下学期5、6月份这一批，这两批的新党员都是在我的带领下宣的誓，在我的带领下，在那个鲜红的党旗之下，我们是许下了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这么一个誓言， 特别自豪吧？当时， 自豪是自豪，但也觉得就是有点如履薄冰的感觉。 嗯，因为你是领事人，整个学院的所有的新入党的新同志都是在你的带领下说的那句话。 对， 入党誓言有这么一句话，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然后我在心底默默给自己想，如果以后的话，如果没有机会的话，自己会努力的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手头的事，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和爱人。然后如果有那天到来的话，需要党员去挺身而出的话，我必须也一定会第一个站出来，去付出一切，去践行自己当时的那个誓言。领事的时候有自豪有开心，也有一份那种如履薄冰的那种压力。 学长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令我们深深的折服，我想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也是所有共产党员共同的誓言，我们为你们致敬。 那在校内呢，是确实是有一些同学打算来报名我们这个征兵活动的。那今天能否再请学长给我们再介绍一下相关方面的征兵政策，以及说你有哪些报名方式呢？ 了解征兵的话，然后先首先说一下征兵的一些要求吧，说一些比较硬性的要求吧。然后首先是站方面吧，第一个是身高，男生的话是不能低于1.6米，然后女生的话是1.58米。然后再说下视力，他们比较关注的视力，然后右眼的话是要求4.6，左眼的话要求是4.5。然后的话另一个就是体重了吧，体重的话是同学们的身高减去110，然后得出这个数就是公斤数，然后上下浮动15%左右，然后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都是符合标准的，这是我们征兵的一些要求。然后再说一下待遇方面的吧，特别是我们北京市啊，因为我们如果是在学校当兵的话，是走的是北京市的这么一个名额，然后北京市的其政策是非常优厚的。首先说几个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是我们2年之后是可以回来继续复学的，转专业方面的话，学校的话也是会尽力，然后是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吧。如果想转一些专业的话，如果只要不是跟你的原专业差别太过大的话，都是可以比较顺利转过去的。然后另一个就是说，如果同学们想考研的话，一方面是我们考研初试的话是有加分的，一般是10分或20分。另一方面的话是，是有一个叫退伍大学生专项计划，就跟我们当时的高考的提前批差不多吧，就是各大高校单独的给一些名额，是只给退伍大学生用，就不用跟普通的同学一起去竞争了。而且这名额一般是还真是不错的。像北京大学今年的话是应该是2016年12月份考的这一批，北大是给了20个名额，清华20，然后北化好像是给了25，然后比较多的像北理的话应该是给了50-60吧，然后像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应该是90，中国科技大学给了100多个，这名额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经济补助这方面的话，每年是3万左右的一个应该叫抚恤金吧，然后2年应该是6万左右，然后的话我们大学4年的学费是全部免的，我们学费应该是1年5000吧，4年学费全免。然后回来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叫自主择业费，每年都会增长，今年的话好像是76000，如果等你们退伍的那一年的话应该还会再往上涨，这是经济补助方面。然后另一个就是也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吧，就是说现在是北京户口越来越难拿到了，当兵2年之后，毕业之后的话，如果是被北京市的一个企业录取的话，是可以在北京落户的。这个政策现在也是得到很多同学的青睐吧。就是待遇方面也是比较好的。途径的话，如果在北区的话，可以找各个学院的辅导员，找你的辅导员老师，会给你们非常多的帮助，然后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去做。然后话，如果在东区的话，也可以去东区去行政楼。我们那边有我们北京化大学的武装部，也可以去武装部直接进行咨询，我们那边有很多老师和学长也会给大家很多帮助的，这是当兵的途径。 好的，谢谢学长。 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学长作为一名退伍大学生，您对现在的我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想说的话，刚才的话也算是分享自己这两年的一些经历和成长过程吧，然后我一直不觉得它是一个什么绝处重生的一个心灵鸡汤，然后我也不敢告诉各位同学，刻苦努力就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希望我的这段经历可以成为一只滚烫的积雪，能够给大家是全力去战的一点勇气和力量吧，然后去无所畏惧，拼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不管赢或者不赢，都去拼尽全力去做， 人生也是啊，人生不一定会赢，但是一定要竭尽全力去赢。然后如果有学弟学妹想咨询说要不要去当兵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说少年去吧，去看自己能够到达多远的远方。然后就这样，谢谢大家。 谢谢学长。其实去年竹子在军训的时候，竹子的教官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你当了兵后悔两年，而不当兵会后悔一辈子。人生不是一定会赢，而是一定要竭尽全力努力去赢。年少的我们尚有机会，去看看我们可以抵达的远方。感谢阿莲学长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看到了更真实更多彩的军人形象。我想在此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燃起了一个从军的梦想。 那本期的交流聊天室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阿莲学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并预祝我校的征兵工作取得圆满成功。感谢导播柚子， 我是嘉宾连树元， 我是播音竹子， 我是播音有安， 我是播音莫良。 那下期节目我们 不见不散， 拜拜。 谢谢学长， 谢谢学长。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后退只会奉陪，只想尝到挑战的滋味。吃一点亏已无所谓，受一点苦也无所谓，一身伤痕换一份体会。怎么能够将白变黑，怎么能够将是变非，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世界不分真伪，做到问心无愧，代价不菲，只要做得对就是最大的安慰。不管是谁只活一回，对得起自己也就不必说后悔。问天问地问心无愧，只要做得对不管有没有人陪。不管是谁只活一回，对得起自己永远不问痛不